我们昨天介绍了世俗主义的几个原则：求真、同情、平等、自由、负责、自立等等。但是，一般对世俗主义啊 （secularism） 的理解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认为这个世俗嘛，世俗主义不讲道德，缺乏社会责任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世俗主义否认了宗教的权威性。而宗教在历史上呢，它确实起到过建立和维护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的作用。所以，当你说尤其在西方，当你说我不信上帝的时候，在传统人士的耳朵里听到的是我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啊，我打算破坏所有的道德守则。但是真实的情况呢，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世俗主义的要求如此之高，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达到这种要求的标准。我们总是缺乏足够的勇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不喜欢面对没有答案的情况，不习惯没有一个伟大领袖，一个老大哥来照顾自己。所以呢，真正能够实践世俗主义的人，其实是不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一个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啊，比如说战争啊，或者经济崩溃啊，或者老百姓的生活极度困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社会需要一个紧急动员起来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实践这个世俗主义的，你需要很多思考啊、权衡啊，这样一个很学究气的知识分子型的这样的一个求真。这个时候，社会其实只需要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行动纲领，一个振奋人心的宣传口号，或者像川普的这个 MAGA 啊，这个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世俗主义它集中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对于这个公众来讲的话，它只能让位于某种简单的教条或者是宣传。我们举例，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大家都很熟悉，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用来进行压迫的骗局，是某种精神鸦片啊。他鼓励自己的信徒呢，去研究世界秩序的真相，而不是这个期待这个救世主的拯救啊。这个原本呢是没有多大错的啊。在此后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呢，迫于革命和战争的实际压力啊，因为你要鼓动大众嘛，你必须要找到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或者大众喜闻乐见的那样一个形式啊。那么，所以到了斯大林时代啊，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声称啊，全球的这个政治这个事物对普通人来讲啊太难理解，所以呢，你最好相信党的智慧啊。党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啊，听着很耳熟吧啊。那么看过《动物庄园》这本这个政治寓言的人都知道，动物革命它的领导阶级是猪啊。那猪呢，它就告诉其他的动物说，哎，我们猪啊很聪明啊，会读写，我们比你们聪明啊，所以呢我们理应做什么呢，做领导者。其他动物呢，你听我们猪的指挥就好了，就不要去费那个脑筋了啊。那其他动物呢也觉得，哎呀，我们对这个革命理论的理解确实不如猪，那猪们那么透彻啊，也不如猪们那么能说会道。所以呢接受指挥，团结紧密团结，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嘛。那么看过这本书的人对这个情况都不会感到陌生啊。那么在现实情况里呢，在这个苏联啊，那么后来这个党就开始大清洗运动了。大清洗涉及的人大概是2000多万， 死亡的人数大概是1000万左右，这个是比较公认的一个数字。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你最好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你最好是相信党对这一切都是有最好的解释的啊。党的理论家会告诉你啊，革命不是去野餐，如果你想煎鸡蛋，你必须先打碎鸡蛋。这个是这个布尔什维克的一个说法。大家更熟悉的是中国版本的这个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这个考察报告里面的一段话。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绘画不能那么雅致不能这个从容不迫文质彬彬，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随之而来的暴力呀、镇压呀、屠杀呀，都有了十分的合理性。了解了这个历史事实之后，再来问，斯大林是不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呢？那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世俗主义了。如果你把世俗主义简单，极度简化，只剩一条，就是世俗主义者不信上帝，那斯大林还真的是世俗主义者。但是如果你加上说，世俗主义否定一切非科学理性的教条，追求真相，充满同情心和崇尚自由，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那么马克思还可能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肯定不是。斯大林只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却是有着严格教条的类似于像斯大林宗教的这样一个教主。这个是这一头。但是斯大林并不孤单在政治光谱的另一头你说我不信仰斯大林，我信仰什么呢？我信仰资本主义啊。在资本主义信仰的这一头，尤尔赫拉利认为基本上也快变成了一种宗教了。资本主义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科学体系，但是在实践中间呢，在和这个共产主义斗争的这个过程中呢，也逐渐固化成了一种教条。很多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不断的重复一个咒语，这个咒语大家现在是耳熟能详，而且很多人是奉为真理的，就是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经济要不断的增长。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什么，无论是现代化、工业化、私有化带来什么痛苦，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只单纯的将他们理解为叫成长的痛苦，理解为阵痛。他们保证说，只要经济再增长一点，一切都会好转。现在只是阵痛，我们永远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阵痛里面。这种狂热的对自由市场的崇拜，甚至导致很多人怀疑，当年的这个罗斯福新政。他们认为结束了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其实是政府干预了经济，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如果不干预，让美国的经济再垮下去，银行再多倒闭一点，那么后面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就会更快更健康。这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在中国呢，1998年香港政府依靠中央政府大量的外汇的支持来这个阻击这个索罗斯抛售港元的那个套利操作。也有很多极端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严厉警告说，政府这样是开了一个坏头一切要听市场的哟，这个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哟。他完全不顾现实情况，如果是港元崩溃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不管，他坚守这条新资本主义宗教，我们可以把它叫新资本主义宗教的这样一个信条。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说到。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领域上的一个丛林。在这个丛林里面呢，它是遵循丛林法则的，赢者通吃，输家的话可以讲是死无葬身之地。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录音技术普及之前，世界上有很多 音乐家，有很多这个从事这个方面的。我们可以讲莫扎特呀，贝多芬呢，他们是第一流的这个作曲家音乐家，但是在他们之下的话有非常非常多这个了若星辰一样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音乐家，他们都在各地本地办音乐会，有他们自己的作品。他们可能是二流三流的音乐家，他们作品不如这个莫扎特呀或者是贝多芬呢那么完美，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因为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的话，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会他手伸不到那么长，他达不到像小城市啊或者是乡村啊这样的这个市场，所以他的这个竞争的话，他还不是一个非常通畅的非常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些二流的音乐家他们都能够生存。但是一旦音乐这个录音技术普及了之后，所有的资源立刻向头部集中，所有的人都会投资那个最好的那个最受欢迎的那个乐曲最漂亮的那个音乐家，底下的这些二流三流的音乐家一个都活不出来。这个也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音乐艺术包括影视艺术的市场的现状。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好惊奇，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几十亿人内怎么可能就只有那么几个人会唱歌，你数都数得过来对吧，几个人会唱歌，几个乐队能红，几个人会演戏，底下的人呢，金字塔下面的人呢，都不见了。这个实际上是扼杀了我们前进的，扼杀了我们这个多样性。我们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艺术能够展现出来，但是由于这个完全的市场竞争的这个机制，资源完全向头部向那几个最优秀的人集中，底下的人根本就活不出来。一个金字塔没有底部的话，它的高度很难上去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再慢慢聊。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方面，自由民主啊。那么尤尔赫拉利提到的这个自由民主派啊，他们似乎是很世俗主义了吧，对吧？他们经常也在讲这个要尊重真相啊，保持同情心啊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陷入一种宗教的这样一个信仰，宗教的崇拜中间。这种新的宗教告诉我们呢，就是说选票是最重要的啊，选票就是圣经。大选就是朝圣，他们花费大量的金钱甚至生命去攻打伊拉克、阿富汗、刚果，他们虔诚的相信只要这些地方开始大选，只要是民选政府那这些地方马上就会变成阳光版的丹麦。为什么叫阳光版丹麦呢？就是丹麦是一个民主制度很成功的那么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的因为丹麦的冬天缺乏阳光嘛，所以这个阿富汗呐、刚果呀，他们经常是阳光灿烂的，所以它叫做这个阳光版的丹麦。这些努力啊，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是这些自由主义者依然像这个有一种宗教情怀的那样子去崇拜这个大选呐、民主制度啊，认为只要是实现民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他完全不看现实情况是什么，他也完全不看即使是完全的民主制度，有历史传承的民主制度，也无法避免出现独裁者，像希特勒啊，像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民选的这个鄂尔多安啊，都有很明确的这个独裁者的这个色彩。所以在世俗主义的实践中间，教条主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个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我们人类就倾向于把很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然后才好去发动群众，才好去讲明自己的这个观点。否则的话呢，过于复杂的理论呢，往往就只能留在书斋里面。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讲，不是所有的教条都是错的，或者说都是极其有害的，它的有害程度的话是不一样的。正如有些不是所有的宗教戒律都是有害的一样，有的宗教戒律也没有 多大问题，比如说不能偷盗哈。那么在这个世俗主义中间呢，比如说人权这个概念，哎，人权这个概念就挺好。在对抗宗教的自大和独裁政府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人权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这样一个理念，确实是可以用来对抗来自强权的压迫。迄今为止可能是最能够给我们带来福祉和安全的这样一个信条。但是所谓人权呢，也不能够把它给神圣化。人权它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我们人类发明的另一个故事，它也属于一种教条。这个看过尤瓦尔赫拉里前面两本书的话都知道，人类发明很多故事，人类发明了很多信仰或者说坚信的一些理念，这个只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东西，只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人权也是属于这样一个人类发明的故事。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讲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等等。这个地方呢，我们只应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哲学上讲的应然，应该是这样，应该享有这种自由，那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是一种实然，实际上就是这样情况的话，那就不是事实了。这种说法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的这样一个说法，它忽略了我们人性和历史的真实，甚至是现实的真实。其实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东西的现在的国家也不多。在20世纪人们忙于和这个希特勒呀、斯大林啊抗衡那是很大的一个强权，所以人权是个很好的武器，所以很少人去在意人权概念本身的问题，知道人权就足够了。但是在21世纪的话，很多人权的这个根基的东西被撼动了，恐怕人权观念会被完全改写。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会完全改变人性的意义。比如说，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人权，我有权来决定我的生命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永生？如果我们有自由的权利，我们能不能用计算机的算法来满足我们内心的某些欲望？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不用再结婚了，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伴侣呢？人类的伴侣总是有缺点的，我可不可以找一个计算机伴侣呢？那是一个完美的人类啊，那是一个通过算法完全了解我内心需求，也完全了解我个性，完全和我配合，完全能达到我最大幸福度的那样一个伴侣啊。那么我是不是有权决定和机器人结婚？那你说生孩子怎么办？没问题，我不能生机器人孩子吗？我再做一个孩子不就完了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全人类的人权是平等的这是更深的一个问题。如果全人类的人权是平等的话，那么是建立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物基础上的平等。那么超人呢？他如果生物基础比我们要强得多呢？他通过基因改造，他的智力、他的理解能力、他的逻辑结构都比我们要高等的多的那些超人呢，你给他是人权平等的权利呢，还是给他超等的权利？这个在现在的人权理念的框架下，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人权这个观念实际上也就是上两个世纪发明才发明出来的，它是为了对抗强权，为了对抗种族歧视，为了对抗宗教审查而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前面讲过人类的共同的故事。在发明它之前的话，这个人权这个概念它根本没有想过世界上会出现超人，会出现人机混合的人，会出现 超级电脑会出现人工智能。所以人权这个理念在对抗消费主义和对抗这个科技进步上面，它是显得非常的乏力。好，到这里呢，我们通过两天的时间来讨论了世俗主义的定义。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世俗主义，什么不是。我们也知道了世俗主义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要达到纯粹的世俗主义是很难的，而且很多地方呢需要克服我们人性的甚至本能的那种反应。一些我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可能都是需要颠覆的啊。在世俗主义看来呢，很多观念都是可以挑战的，好像它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好像是非常能够自我纠正的这样一个理论。但是世俗主义本身有没有问题？世俗主义的信仰的那些核心的东西有没有瑕疵？有没有阴暗面？这个我们明天来讲。